现社会风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想和你经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经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，累了打开肩上，哼着雪下过往，轻轻唱。 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，更有满千返百、十倍积分、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。朝阳区大望桥，北京 SKP。 Hello， 晚上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，飞欧洲仅3880元起，含税及附加费。探索欧洲秋冬惊喜，现在为世界出发。德国汉莎航空公司。